第八十九章，诅咒渐重。 一五四一手端水，一手拿药，愣在了原地。他没想到油货会突然过来，差点忘了自己要干嘛。 老大的伤在手上。 九二走过来，声音依然压得低。 听1006说，老大的伤口出现得比你晚，可能醒得也晚一点。 一五四这才回神，把药泡进水杯里说， 具体几处还不知道，没有检查过。 秦九的手垂落在旁，大半个手掌都惨不忍睹，跟油货的伤口半斤八两。明明是一样的血肉模糊，一样的深可见骨，油货却觉得秦九的伤口更加恐怖一点。也许伤口落在别人身上总是更刺眼吧。 怎么不查？ 油货问一五四。 老大睡觉的时候不喜欢比。 一五四解释到一半，油货已经伸手去挑秦鸠束住的衣领，刚动一下，发烧中的秦鸠皱起了眉。秦鸠的面具摘在一旁，地下室火光昏暗，他的嘴唇看不出一丝血色，和脸一样，平日里他总是懒散又嚣张，周身带着一种游刃有余的精悍气质，仿佛永远不知疲惫。这种带着倦意的病容实在罕见，就显得格外严重。油货手指顿了一下，动作放得更轻，他正要继续去挑，就被人抓住了手腕。九二嘶了一声，还好油货用的不是那只受伤的手，不然以秦鸠前人的力道抓在伤口，咦，鸡皮疙瘩都要起来。九二搓了搓手臂，一五四叹了口气，把话说完。 他不喜欢别人碰，十有八九会被攻击的。 话音刚落，秦鸠醒了，他半睁着眼，眸光带着浓重的睡意落在了油货脸上，少有的高烧让人分不清是梦是真。秦鸠很快又合上了眼睛，英俊的眉宇间困倦未消，但皱得没那么紧。他抓着油货的手撤了力道，但并没有松开，闭眼的瞬间抵着油货手腕的拇指轻轻摩挲了两下。这是一个极其自然的小动作，带着近乎亲昵的安抚意味，其他人根本没注意，只有油货能感觉到。油货的手指蜷曲了一下，明明一动就能让开，但油货却好像突然犯了懒劲儿，没有抽走。愣神没两秒，秦鸠再度睁开眼。 这次秦鸠彻底清醒，目光再度落到油货脸上，又扫向周围其他人，终于翻身坐了起来。手腕上的体温倏然撤走，油货活动了一下关节。 麻了。 秦鸠嗓音透着沙哑，说， 我睡觉戒心有点重，有伤你哪里吗？ 显然那两下只是他无意间的动作，已经不记得了。油货摇了一下头说， 抓了一下没用力。 你手怎么了？ 秦鸠目光落在他垂着的手腕上，眉心再度紧皱。 你先看一眼自己的手。 九二二一脑门磕在一五四肩膀上，忍不住说， 我天，我真的服了。 一五四一副惨不忍睹的表情，也不知道是被这两位的伤口渗的，还是被这两位本人渗的，都能看见骨头了，注意力居然在别人身上，这是痛觉神经麻痹呢，还是心大呢？可能厉害的人真的与众不同吧。混迹在监考堆里的考生赵红心想，他这辈子都当不成大佬了。简单一解释，秦鸠就明白了现在的情况。 所以杀公爵的方法有误。 高奇怒道， 我们说了半天是让你明白诅咒严重性的，你们俩现在有生命危险，生命危险知道吗？一不小心你俩以后就要都住进教堂，跟那群血人称兄道弟了。 谁跟你聊杀公爵的方法了？ 我知道，你知道个屁！ 秦秋挑眉看着他，高奇跟他对峙几秒，突然抹了一把脸，心说： 我去，我什么时候被带歪了？好像零零一不是我老对头，而是我兄弟似的。 高奇捂着脸动了动嘴唇，咕哝说： 这肯定是考官 A 的果没跑了，我一定是被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这种鬼才逻辑给影响了。 高奇转头就去镇压游惑了。 游惑和秦秋坐在了一张长椅上，正在922154合力催促下，在021无声的逼视中拒绝吃药。154摊开的手心里七七八八好几种，什么退烧的、消炎的、止痛的，应有尽有。021小姐翻脸如翻书，上一秒还勉勉强强不肯掏药，见游惑腰侧也在渗血后，扭头就奔着楼上房间抱了一个急救包下来。 预科够了， 游惑说着拱了秦秋一下。 啊，管管的人。 一句话，高奇当场百感交集。多年以前，游惑还穿着监考制服的时候，常会丢给秦秋一句：管管你的人。而秦秋总会回一句： 我的人。哼，行，回头管教的时候邀请大考官旁听点评怎么样？ 地点是会议室、总控中心、走廊、处罚大楼等等，气氛永远是紧绷的，火药味浓重。考官 A 的脸永远是冷的，001的语气永远是挑衅的，这已经是监考处的日常了。没想到时隔多年，同样的话从同样的人口中说出来，居然可以完全不一样。秦秋看着游惑一手的血，眉心依然会蹙起来，然后交代154说： 一颗肯定不行。 游惑反手指回去对154说： 先给他。 154还没开口，021忍不住了。021当场翻了个白眼儿，拨了两堆药说：行行好可以吗？这是逼你们吃毒药还是怎么的？刚刚这位考生给我欣赏过教堂 NPC 都快烂没了，看在那些 NPC 的份上，能不能先把男性自尊心放一放？承认生病难受、痛得要死很难吗？021光光的把两堆药丢进了杯子里，一人塞了一杯，全部喝掉。游惑和秦秋拗不过这位小姐，本着绅士的态度，勉强把药喝了，又去裹了纱布。效力不算很明显，但聊胜于无。药力作用之下，两人又睡了一会儿。 三个小时很快过去，禁闭室的大门终于打开，第一批考生鬼哭狼嚎地跑出来，抱在一起瑟瑟发抖抹鼻涕。好在虽然狼狈，却没人受伤，剩下四个人就好安排许多。922他们惦记游惑秦秋两人的身体状况，有心想把他俩放一起，也算有个照应。三小时，谁知道禁闭室里伤口还会不会继续扩散？谁知系统又不怀好意的出声了。他这次目标明确，什么废话也没说，直接报着名字分了禁闭室。秦秋进了一号，高奇进了二号，考生赵红进了三号。明明可以两人合用，系统偏不。游惑再一次被排除在外，顺延成了第三批。秦秋一进禁闭室，922跟154两个便离开了地下室。跟其他禁闭室一样，这座小屋也有一个单间，里面是三块随时可以连接禁闭室的屏幕，被称为监控室。受老大影响，在154和922词典里没有监控考生这个说法，这是他们第一次使用监控室，因为实在不放心独自关在里面的秦秋。屏幕很快亮起来， 154和922拉了椅子，一本正经地坐下来。他们对考生的隐私没兴趣，所以看监控是一件漫长而无趣的事情，更别说看秦鸠的监控。别的违规者还有点刺激，秦鸠这儿就是长久不变的废墟。922看了一会儿，忍不住找154聊起天来。 老大，这片废墟在哪儿啊？ 922好奇地问。 我好像从来没见过。 154说，不在常规地方，你当然没见过了。 不在常规地方？什么叫不常规？ 就是一般情况下连监考官都去不了的地方。 哦。 922点了点头，似乎明白了。屏幕上其他两个禁闭室热闹非凡，对比的秦鸠那块屏幕非常安静，有一种旷聊的孤寂感。922支着下巴发了一会儿呆，突然想起来什么一般，说道， 不对啊，一般情况下监考官都去不了的地方，154你怎么知道的？ 关完禁闭的那群人正由021送回考场。021在卡尔顿山脚停下脚步，指着前面一片荒烟蔓草围绕的铁栅栏说， 往前走10米，栅栏有个缺口，从那里钻进去就可以看到古堡了。 禁闭室里的余惊未消，众人深一脚浅一脚地离开了，一个个透露着过度惊慌后的疲惫，没人说话。考生们安静地穿过栅栏，古堡黑闯闯的影子巨兽一般静伏在前面。 快点吧，还有几个姑娘留在古堡里呢。 终于有人惊醒过来，突然加快了步子。这么一提醒，其他人纷纷一个机灵。 我去，差点忘了，一共几个来着？4个还是5个？管他几个，那公爵禽兽不如，谁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来。 如果是以前，考生们会畏惧回考场，但现在不同，他们每个人都动手杀过公爵。虽然对方总能死而复生，但没关系，心底的恐惧已经克服过了。他们很快赶到了古堡，一进门就被走廊里浓重的血腥味吓白了脸。 这怎么回事啊？ 血味最为浓郁的2楼角落，赵家彤拎着一把刀站在了某个房间门口。艾诗的大裙子已经被他脱了，换上了他自己的衣服，脸色前所未有的难看，几乎有些肃杀。之前的大战太过于混乱，赵家彤数漏了人，以至于公爵在古堡中游走的时候，赵家彤只保住了自己数到的几位。这个房间就是被赵家彤漏下的那个，里面住着一个非常容易害羞的姑娘，嘴角有梨窝，笑起来很甜。赵家彤没有跟她说过话，但记得她的笑。此时那张脸被公爵摆放在了床头，灰白色沾满了血，再也笑不出来了。而空爵正从床边抽身，他摇了摇头，舔掉手指上的血迹，叹了口气说，唉，还是失败了，可怜的小姐，睡吧，做个好梦。赵家彤提着刀就杀了进去，赵家彤单枪匹马杀了空爵5次。 而在赵家彤不知道的地方，秦鸠正坐在废墟里，瘦长的手指被天光一照，白骨森森。他对着阳光动了2下，骨骼碰撞发出咯咯的轻响。